他能做到的事，他们也能。他说，上帝给了我第二次机会，我要充分利用它。 刚才呢，为大家讲述的是一个从家暴中走出来的，成长为一名坚强的卡车司机的加拿大女性的故事。也感谢大家关注我们今天的环球三十分，欢迎大家通过北京外语广播的官网 www.am774.com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，也请您关注北京外语广播的新浪微博以及我们的官方微信，来接收外语广播每天推送的英语学习资料以及我们的线下活动。好了，各位朋友，我们下次节目见。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英语广播剧场 Coming up next Fireworks Beijing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，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，融媒体报道，大道之行，带您走进十九大代表的工作场景，与代表共话十九大精神，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。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、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。大道之行，近期播出。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. 有勇气不难，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。沉淀浮躁，历练青春。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，北京外语广播。